车身侧面基本也延续了现款的设计，依旧采用了极具识别性的溜背式设计，而尾部方面后保险杠也做了一定调整，看起来层次感更加强烈。另外新车还可以选择不同样式的格栅天窗、 LED 日间行驶灯、迎宾灯、 ACC 自适巡航、倒车影像等配置。此次谍照的曝光显示，新车在内饰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就是采用了当下比较流行的大尺寸的悬浮式液晶中控显示屏，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的内饰时尚感。另外我们看到新款的博瑞采用了四幅方向盘，与现款的车型的三幅式有所区别，排挡杆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化设计，看起来精致而有质感。新车搭载的是经过调校的 1.8T 发动机，之前报道过其中最大功率是184马力，相比现款的车型增加了21马力。值得注意的是呢，新车装备了一台7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而现款所有车型均为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再来关注一下东风风度，最近一款东风风度 MX3 的实车图片曝光，在设计上和风度 MX5 和 MX6 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曝光的实车图片来看呢，家族兄弟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家族化风格。在细节方面，风度 MX3 采用了银色单幅镀铬进气格栅，且与细长前大灯连为一体，再配合时尚的前保险杠、两侧雾灯以及镀铬饰条设计，整体呢会显得十分时尚。尾部方面，东风风度 MX3 则同样设计得很年轻，很有层次感。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506、1806、1642毫米，轴距呢为2630毫米，尺寸与风神 AX50 相近的。这样看来呢，新车是定位为一款紧凑型的 SUV。在动力方面，东风风度 MX3 将搭载一台东风自主研发的 1.6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4 PS。 此外官方信息显示，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0千米，综合油耗为100千米7.1升。再来关注一下长安，长安 CS95 将于近日上市，新车定位于一款中大型的 SUV， 内部采用了7座布局设计，在动力上搭载一台 2.0T 发动机，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外观方面，新车的前脸采用了多幅式镀铬格栅设计，上面也印有巨大的长安英文字母，搭配较为细长的全 LED 前组大灯，营造出了大气沉稳的视觉效果。从侧面来看呢，新车采用了大量的平直且硬朗的线条，车身周围采用了黑色包围的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949、1930、1785毫米，轴距为2810毫米。它在车身长度方面均领先于传祺 GS8、哈弗 H7L 等车型。尾部方面呢，长安 CS95 造型十分的饱满，地柱采用了亮黑色处理，营造出悬浮式车顶效果。新车尾灯呢将采用 LED 光源，造型较为细长，与前大灯组呢互相呼应。在内饰方面，整体的感觉设计比较保守一些，采用了双色的配色，中控台的按键布局也比较的密集。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现在看起来可能稍微老气一些，但是在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了有电子手刹、一键启动、三驱自动空调、驾驶模式选择、倒车影像、自动泊车以及 ACC 自适应巡航等。那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了一台 2.0T 发动机，其最大功率呢是233马力，峰值扭矩是360牛米，在超增压的模式下呢还可以达到380牛米。传动方面，新车也将匹配6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同时部分新车还会配备适时的四驱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一个望出闪耀的灯，有着千呼万难与共，唯独万里生死相依，声势浩大孤掌难鸣，未曾独挡归队丛林，应高高翻邦立息，三千世界万象千朝，无上苍楼解愁解愁。风筝穿 快来百合花里，风餐露宿似飞兰园，汉子于是秋夏不容，不舍千古方传好诗，何惧万古苦把无终，不为天阔谄媚神仙，一人之间山水江湖。 Jambalaya and Crow.

那特别注意的是要保护好车面车漆，在进行换季保养的时候，最好是能给爱车进行一次漆面美容。最简单的呢就是打蜡，更长久的有效方式呢是进行封釉美容。无论你是采用哪种办法吧，都给爱车穿上一件看不见的保护外衣，防止漆面褪色老化。说完了整体方面，再来说说细节。雨刮器保养，马上要进入四月了，我们几乎闻到了夏季的味道，现在温度也是越来越高，雨水日益增多，那这势必会让雨刷器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雨刷器不能很好的刷掉雨水，那将会给您的行车安全带来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平时汽车保养的时候呢，要对雨刷器特别的细致到位。车主可以将雨刷器开关置于各种速度位置之外，注意的是雨刷在工作中是否有震动和异响，检查不同的速度下雨刷是否保持一定的速度，观察刮水的状态以及刮水质感是否有存在摆动不均或者是漏刮的现象，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保养的问题。再来看看内部方面机油的检查，由于北方的一些高寒地区呢，很多车友都加入的是耐低温抗寒的机油，机油按照年度和品质分类型号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所适应的环境也确实是不同，天气暖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更加适合春天的机油。另外经过一冬天的消耗呢，机油量是否还够不够，要提前做一下检查。再来看看车内，车内的除菌也是很重要的。春季气温升高了，再加上空气因为雨季的到来呢有一点点潮湿，是各种细菌繁衍生长的黄金季节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汽车内的防菌工作，特别是对于像汽车坐垫呀、出风口这种卫生死角，一定要做到清扫工作。保持车内环境的干爽整洁，也会给我们的驾驶行程带来很好的舒适度。再来看看清理水箱、散热器以及风扇，可能受到柳絮的影响吧，汽车的水箱和散热器上马上就会附着一些春天有的柳絮和灰尘了，那这些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白毛夹杂着灰尘，会使水箱的散热不利，导致发动机水温过高会出现故障，严重呢还会造成汽车机件的早期损伤。所以我们建议车主呢一定要定期的清洗一下车辆的散热系统，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只是清理水箱的外表灰尘，而且不要上来就用水冲洗，因为高压水很有可能将柳絮和灰尘和成泥冲到更不易清洗的地方。正确的方法呢是将固定水箱的螺丝拧开，然后再仔仔细细的将水箱的里外都用高压的空气吹净，最后呢再用水冲净。再来说说两滤及时的除尘，那汽车零件如果过脏呢，也会导致滤清器的效果变差，过多的杂质进入到油路气缸内，加剧机件的磨损，增加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是严重的堵塞的话呢，还会导致车辆不能正常的工作。在汽车的使用当中，一般空气质量较好的时候呢，按照保养周期呢，需要定期的更换空气的滤清器就可以了，但是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空气滤清器的清洁。如果空气滤清器过脏呢，会使进入气缸内的空气量减少，造成汽车的动力性能会下降，速度提不上去。空调滤清器在使用过程中要定期的清洁和更换，否则呢就会堵塞滤清器，阻止减少空气进入蒸发箱。有些店的空调检查呢是免费的，即使收费呢也不是太贵，所以开空调的时候要听发动机的转速，如果转速有变化，说明压缩机离合器工作正常。那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是比较多的，例如压缩机磁吸离合器故障啊，还有电控件的故障、皮带打滑等等情况。如果空调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及时的联系 4S 店检修。检查完刚刚心情提到的这些呢，还要检查一下制动液。轿车制动系统绝大多数呢是双管路真空助力液压制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传递制动力和制动液呢，它有极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进入到制动液，在制动液过程当中摩擦产生的高温就会水气化，而气体会具有压缩性，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产生制动失灵甚至失效。入春之后呢，雨季也越来越多了，空气的湿度会越来越大。如果制动液在春季到来之前就有少量水分，那么就很危险了。这些制动液吸水较严重的车辆，在制动液的油杯盖上就能够看到水珠，所以我们在保养的时候必须要检查制动液，保证驾驶者的生命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

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畅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在小型两厢轿车的市场呢， Polo 和飞度两款车呢常年占据着头把交椅的位置，其中日系的本田飞度更是在空间利用率和性能方面尤为突出，被不少的车友调侃为本田超跑。可以想象它的知名度在同级别突出的性价比。如今呢，本田的日系兄弟丰田携全新的小型车 Vitch FS 一举杀入了国内市场，大抵有想要干掉飞度的趋势呢。但是 Vitch FS 是否能够如愿，让我们今天来PK 对比一下。在价格上呢，一汽丰田威驰 FS 的厂商指导价是6.98到10.98万元，广汽本田飞度的指导价呢是7.38到11.28万元，同时它还有终端的优惠4000元。来看看两车的外观方面，前脸风格非常迥异。威驰 FS 使用的是丰田现如今的 King Look 家族式设计，飞度呢也是为本田家族的造型风格，看起来会更加显得运动一些。侧面呢，威驰 FS 的 BC 柱都使用了黑色的悬浮式设计。对比飞度来说呢，威驰 FS 的尾部设计就相对平淡一些。车头方面，威驰 FS 的两边还有仿空气的动力学设计，飞度则略显平淡，怪不得一些车友会把飞度改成日规车型的前杠。威驰 FS 的尾部和兄弟炫智是高度的一致，飞度的沃尔沃式尾灯相比之下呢，则更有看头一些。两车可以说在外观方面都呈现出了年轻运动的风格。由于与广汽丰田致炫师出同门嘛，所以在外观上两款也是比较相似，但是在细节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飞度呢则是比较老生常谈了，短小的车头看上去车身有一种俯冲的感觉，较高的车身也延续了上一代车型的设计理念。再来看看内饰部分，两车的内饰设计呢都比较简单，以实用为主。不过威驰 FS 把空调出风口放在了中控的下方，这样的设计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也是不太多见的。两款车的仪表盘和方向盘都比较相似，仪表盘左侧和中央分别都是显示转速表和时速表，其中呢时速表连标底都是相同的，右侧为车辆油耗等显示信息。威驰 FS 和飞度均使用了三幅式方向盘，并且在两侧都有亮银色的装饰。中控区呢，两款车都是高度统一的，使用了一块小屏幕。由于飞度上市多年，改装也是非常成熟了，许多车友在购车之后呢，会在网上购买一块凌派的屏幕装上。威驰 FS 和飞度均是手动空调，在使用的便捷性上相比自动空调自然稍微要差一些。两车都配备有天窗，限于车辆本身的大小呢，天窗的尺寸都不是特别的大。在配置方面呢，两车都各有优缺点。威驰 FS 全系标配了 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上坡辅助功能等，这一点呢真的是给个大大的赞了。不知道丰田是觉得威驰的 FS 车身小，还是相信这款车用户的技术吗？在这售价9.5万元的风潮版上呢，竟然没有配备倒车雷达，这种做法确实让我们觉得挺不解的。飞度呢则是恰好相反，这款精英版呢配置了无钥匙进入、启动、发动机的启停等配置，而 ESP 车身稳定系统呢却只出现在了全系的顶配车型上。虽然大家都了解小型车受限于成本原因呢会有些功能有所缺失，不过在现代的年代里，没有 ESP 的你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吗？当然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后备箱的空间对比，两款车的配备都有了后排座椅按比例放倒，其中飞度放倒后的空间更为平整一些。广汽本田飞度空间大，动力足，飞度向来是以空间和动力性能作为卖点的， 这一代车型搭载的是 1.5L 的地球梦发动机，更是在这一级别中的车型傲视群雄。而一汽丰田威驰 FS 呢，配置更为优秀一些。威驰 FS 在安全配置上相对比飞度要更加全面，全系标配的 ESP 车身稳定系统以及上坡辅助等功能，要让飞度车主老泪纵横了。想要挑战这一级别中日系的老大哥，威驰 FS 光拿出安全配置作为诚意的话呢，显然是不太够的，因为消费者呢，同时对空间和动力性能也是非常关注的。在口碑方面呢，飞度也是以皮实耐用特点征服了大部分车友吧。不知道配备了 ESP 上车辅助功能等新晋小鲜肉，威驰 FS 是否能够突出重围，还要看看未来的市场终端优惠了。新老兄弟 PK 的两款车型，你会选择哪款车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飙星第一，来听首歌吧。 早开的长途班驶出灰暗暗的火车站，坐着十几个疲倦的旅客，没人交谈。窗外没有尽头的荒凉，天空没有一丝云的蓝，太阳照在这条笔直铁路晒得很烫，坐在车厢薄厚的衣裳，看见不断变小的风光，视线朝着过去的世界，身体却迷向前方，再次出走，抛弃了疲倦的以往，离开了寄居的城堡，要到更陌生的地方，带着旧的行囊，感受着兴奋与不安，要漠视心灵的试探，重复又无常的聚散，一站接着一站。站在中途站的池田旁，喝着无加糖的冰红茶，想起隔壁养的那条小狗睡得很懒，平常吃晚饭的小餐馆现在大概还没有打烊，没见进那条商店街道，依旧繁忙。我搬出的小公寓套房，已经住了陌生的女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她是否一样失望？再次出走，抛弃了疲倦的以往，离开了寄居的城邦，要到个陌生的地方，带着长长影子，感受着兴奋与不安，要漠视心灵的试探，也许一天我会习惯。 管好工作，涨工资， 慢工作，靠前程无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成长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首先进入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如果我们车主选择了一辆车，发动机的排量是 1.8 和 1.5， 该怎么选择呢？选大的怕费油，选小的怕动力不够，那到底该怎么权衡呢？今天心情就来和大家聊聊发动机排量和发动机性能以及汽车动力和燃油消耗量的关系。首先让我们先搞懂啊，什么是发动机的排量。活塞从上止点移动到下止点所通过的空间容积是称为气缸排量的。发动机有几个缸，就在乘一起得到的就是发动机的排量了。所以通常说呢，发动机的排量越大，燃烧的混合气体就越多，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也就越大。但是排量只是衡量发动机性能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全部。真正影响汽车动力和油耗的重要因素呢，也还有三个。首先是车重，汽车的自重是影响动力和消耗的重要原因呢。那所以全世界的那些汽车厂商都在想办法减轻汽车的重量，特别是像那些电动车，比如宝马的 i 系列，整车都不用钢板全部，使用的全部是碳纤维，也就是为了更轻更节能。再比如著名的莲花奥利斯这款跑车啊，只用了一台 1.8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但是百公里加速仅为 5.6 秒，百公里油耗也只有7升多。说完了车重，再来聊聊传动的效率。动力从发动机到达轮胎需要很长的动力传递，而在这里传统效率越高，动力就会越好，也就是可以省油了嘛。但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丰田的皇冠和锐志呢，都采用了 2.5V6 和六速自动挡，发动机呢并不先进，变速箱档位也不算多，但是由于出色的配置呢，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在百公里10到11个油耗。而一些通用旗下的车型呢，就会因为变速箱的匹配拖了后腿，加速和油耗表现呢并不佳。第三点就是发动机的技术。发动机虽然是油耗的来源嘛，但是发动机技术对于整体的油耗影响呢，并没有以上的两个大。近年来呢，大多数的厂商为了环保探索呢，推出了地球梦科技，比如像本田，还有马自达的创驰蓝天，以及宝马的高效动力等环保技术品牌。对于发动机而言呢，节能和动力是划等号的，因为如果可以节油的话，那提升的排量在同样的油耗下会获得更大的动力。我们大多数的发动 动机呢，都是通过减少缸壁的摩擦优化进气的，改变喷油位置来提升燃油效率。但是更先进的技术需要更好的汽油质量，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要考虑一下自身的实际情况哦。再让我们聊聊对于同一款车的不同排量车型，比如凯美瑞的 2.0 和 2.5 的油耗相差大不大呢？如果是匹配效果相一致的话，油耗差别呢也就在百公里一升油左右，而且要根据使用情况而定。简单而言呢，越堵车差的会越大，因为在怠速或者低速的情况下呢，排量大的车浪费的燃油就会更多，而加速或者是跑高速的话，两种排量是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其实重要的一点，是否省油和路况以及你的驾驶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同一款车 1.5 和 1.8 这种排量，相对于小的车型，还是建议不差钱的用户们选择更大的排量。因为动力这个东西啊，每一脚油都是实实在在的，不会像一些没有用的配置一样积累。买这个就跟买家里的空调和电视是一样的，刚买的时候呢啊觉得挺合适的，但时间一长了之后呢会觉得不太够用。排量相对更大的话呢，比如像 3.0 以上，如果不在乎后期保养车的费用，如果呢你是不在乎后期的养车费用以及车船使用费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选择的，毕竟大排量还是挺爽的，土豪的你值得拥有。但是对于像女士啊、老人或者对动力毫无要求的人呢，其实小排量的就好。厂商在设定发动机策略的时候呢，大小排量之间不是够不够用的区别，只是爽和不爽的区别。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一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上弯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像一个月亮。 lost in